山里红，山楂，温普，温普，温普，温普。上位还没，温的，温的，温的，温的，温的。沿途途中，温多里，温多里，温多里，温多里，温多里。诚诚意，诚然，果然，真的。无能你，无能你，无能你，无能你。差遣，打发，派去。翁音别，翁音别，翁音别，翁音别，翁音别。卖出售，温枪别，温枪别，温枪别，温枪别，温枪别。空的，没有东西的，虚假的。温突昏，温突昏，温突昏，温突昏，温突昏。空空的，温突呼萨卡，温突呼萨卡，温突呼萨卡，温突呼萨卡，温突呼萨卡。书包，双肩背包，乌努混，乌努混，乌努混，乌努混，乌努混。相遇，相逢，乌查兰比，乌查兰比，乌查兰比，乌查兰比，乌查兰比。房门，小门，乌车，乌车，乌车，乌车，乌车。唱歌的唱，乌出伦比，乌出伦比，乌出伦比，乌出伦比，乌出伦比。歌歌曲，乌春，乌春，乌春，乌春。时候，什么什么之际，时令季节，乌出里，乌出里，乌出里，乌出里，乌出里，乌出里。不停的使人伤心，冶炼，温习，练习，训练。乌热不灭，乌热不灭，乌热不灭，乌热不灭，乌热不灭，乌热不灭。辜负，背弃，负。乌热哥登别，乌热哥登别，乌热哥登别，乌热哥登别，乌热哥登别。喜庆，吉喜。乌热滚，乌热滚，乌热滚，乌热滚。乌尔滚。